Bravo Lifestyle 城市的星光在哪里？世界无限宽广，如果你的信心还保有着一双翅膀，星夜狂想曲。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1.3 星夜狂想曲。今天这一集我准备了一些 artist， 其实也都非常适合暑假来听。而且呢，最近呢，这几位艺人要来到台湾演出哦。我们上次介绍的是爵士音乐节，那今天要介绍的则是九月，哇，已经开学了，但是还有好多表演可以追哦，蛮过瘾的。今天如果听这一集的话，你会整个九月都沉醉在这个来自各国各式各样的音乐当中。首先我们来听的是来自于冲绳 Okinawa， 我好喜欢去冲绳玩，因为呢，冲绳我觉得跟日本的本岛不太一样，他们的国民的性格好像也是比较开放一点，比较个性开朗一点，然后走在路上他们常常就会跟我主动的聊天，很可爱的个性，那充满了阳光，跟这个冲绳热力的这个摇滚乐团叫做橘子新乐园。这个乐团有一首歌曲叫做《上海 Honey》，我们首先先来听这首歌，它其实就是知名的日剧《Orange Days》，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日剧，是那个七夫木聪跟柴崎幸他们演这个男女主角的。那个时候其实中间的一首插曲就是这首歌，当然也跟着这部剧呢变红了。即将在9月28号橘子新乐园要来到台湾演出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 いいね海水じゃん、 もう存在よ、 わからないよ、 君を知りたいよ、 あとは俺らしたい、 今日は抱きしめたい、波打ち際の熱い決意、 甲子園球児、 マネーラン投資、 打率は9厘、 俺の手で勝利、 さあ行く旅、 疲れるストーリー、 一人で遊ぶのは 今夜で終わり、 上海ハニーと浜辺車庫出す、見つめ話、束ね女神、上海ハニーとエンジャーラーレブ、寄せては返す、下心ともなる僕君のことよく知らないけれどなんかと決めてます Yeah, the middle world too 彼女本能 正本能 くすぐるとこれが俺の嘘想像でも理想は理想また優しそうで終わりそうい やいや今夜クソは現状 精神をかけたまさに現状 今が旬 俺たちの青春 しまっていこう 気合十分 上海ハニーと浜辺シャコダス見つめ話束ね女神上海ハニーとエイジャーランデブ寄せては返す下心ともらうなんか純愛じゃないなんてねそっかそりゃ無理だよなだってそう僕君のことよく知らないけれどなんかと決めてます I'm not afraid to die. 要介绍2018九月即将要来台的这几位艺人，这个乐团刚刚听到的是橘子新乐园，是不是非常好听的歌曲呢？我非常喜欢去冲绳，因为我好喜欢冲绳音乐哦，我也觉得他们跟日本人不太一样，虽然他们现在也属于日本了，不过早期的琉球王国其实他们自己有自己的王国。那冲绳人呢，他们也很爱音乐，其实像安室奈美惠啊，早期有很多的乐团 Begin 啊，他们其实有好多的知名的流行歌曲都被台湾的歌手翻唱呢。下次来做一集这个冲绳的音乐好了，我每次去冲绳都会晚上到他们的小酒吧去吃吃冲绳料理，然后就会听当地的民谣那个 Samisen 然后一起唱的一些古谣，非常的好听。那橘子新乐园其实这个乐团呢，他们也很可爱，他们成立的时候会觉得说，哎，乐团的名字如果有颜色的话，我们应该会比较容易红，所以后来他们就找了这个团长他妈妈的幸运色，这个橘色来当做他们的团名。哎，想一想好像真的还蛮有道理的，Deep Purple 深紫色，蛮红的吧，然后这个 YMO Yellow Magic Orchestra 这个坂本龙一之前的这个乐团也有 Yellow 这个颜色。好，我们来听听橘子新乐园所带来的第二首歌曲《米字剑》。 見上げた夜空の星たちの光、知恵の思いに変え勝ちた声色褪せろ吐くなく届く、キラリ瞳に映る誰かの叫び、風に思いを月に願いを力ある限り生きてくな、今日も僕らの思いもいつか誰かの胸に光り続けよう、あの星のように鐘の音は響く心の中へ広く深く、物語のような星の雫、その中に遅い線路を築く、時間とともに時代は動く、流れる星は静かに動く、目を閉じて耳を澄ませば GOD by 大空いっぱいの白黒写真、なびくマフラー白い池、少しでも近づきたくてあの高台まで駆け足で、重たい望遠鏡取り出すとレンズはみ出したスターダスト、時間を奪われた時間、時代を超えてくるロマン、光巻きつくしっかり今時を超え誰かに届くまで、 栄光の光はこの向こうに、君たちが作っていくストーリー、見上げた夜空の星たちの光、西への思いに開花した声色褪せろ吐くなく届く、キラリ瞳に映る誰かの叫び、風に思いを月に願いを力ある限り生きてくの、今日も僕らの思いもいつか誰かの胸に光り続けよう、星のように、 産声上げた小さな光、 大きな光、時空超えて、いや全ての輝きが一つとなり、作り出す物語、天を結ぶ星座の目標に、 誰かにとって僕らも綺麗な絵描けてたらいいね、見上げてごらんよ、 ほら冬のダイヤモンド、緩やかな天の川、すぐ勇気取り戻せるから、 光まで少しっかり今時を超え誰かに届くまで、 栄光の光はこの向こうに、君たちと作っていくストーリ ー、見上げた夜空の星たちの光、西への思いに開花した声色褪せろ吐くなく届く、キラリ瞳に映る誰かの叫び、風に思いを月に願いを力あるたびに生きてくな、今日も僕らの思いもいつか誰かの胸に光り続けよう、あの星のように、 この空は一つ遠くまで見よう、そう海の向こう、今生まれる息吹き語れる命、星は照らす波の動く、何続くは繰り返すは昭和、中東の一瞬でもいいね、少しでいいね、思いを刻む戦いなく時を超えて描き出す 物語は心の中で続いている、あの日の君はいつか容疑者に乗って、 見上げた夜空の星たちの光、西への思いに開花した声色褪せろ吐くなく届く、キラリ瞳に映る誰かの叫び、風に思いも月に 其实昨天Ellie Goulding 才在这个台北国际会议中心演出。那 Ellie Goulding 大家应该也非常熟知的哦，这也是九月来到台湾的演出的艺人。那之前大家最熟的歌应该就是 Love Me Like You Do 吧，等一下我们也会听。不过首先呢，我们先来听他的另外一张专辑当中的 Burn。这个 Ellie Goulding 来自于英国的西部，好特别哦，他的爸爸是做这个丧葬企业的，然后他的妈妈呢是在这个超市工作，从小就很爱音乐的这个 Ellie Goulding， 好像在大学的时候迷上这个电子乐，好，所以后来呢就被经纪人发掘，后来就休学进入这个唱片公司。我们首先来听的这首曲子也是 Ellie 第一次拿下英国排行榜第一的单曲 Burn。 Have to worry about nothing, 'cause we got the fire and we burning one hell of a something. They're gonna see us from outer space, light it up like we're the stars of the human race, human race. When the lights turning down, they don't know what they heard. Strike the march, play it loud, giving love. Yeah, we got 九月来到台湾的这个 artist， 我觉得知名度或是受欢迎的程度最高的当然就是这个 Ellie Goulding 了。大家有看过葛雷的五十道阴影吗？那部电影当中的这首曲子 Love Me Like You Do 真的是超级超级红啊，大街小巷大家都可以听得到这首曲子，那也收录在 Ellie 的第三张专辑当中。这首歌曲也入围了第58届的这个格莱美最佳流行乐的Solo， 这个独唱者奖。好，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好好听的《Love Me Like You Do》。如果说九月来到台湾的最红的是 Ellie Goulding， 但是呢我心目当中觉得最有潜力的长相最辣的应该才是接下来的这一位，他的名字叫做 Dua Lipa。 杜瓦黎波，好，很可爱的名字哦。他其实是阿尔巴尼亚的人，好，他的爸爸妈妈呢，在90年代离开了科索沃，然后定居在伦敦。所以这个杜瓦黎波他很小的时候就进这个戏剧学院去上课，然后也深受他歌手父亲的影响，从小就很喜欢唱歌。当然他也是先从这个16岁的时候开始进行这个模特儿的工作，然后一步一步的慢慢的走向这个歌手之路。Dua Lipa 我有一次在这个英国的 talk show 有看过他的演出，哇，非常非常的惊艳。他常常穿那种荧光橘色啊，荧光绿色的这种衣服，因为音乐有一点点电音，所以他的装扮也感觉上就是很亮眼。那也是一个身材非常姣好，长得非常美艳的一个歌手。首先介绍的歌曲 Scared to be Lonely。 It was great at the very start, hands on each other, couldn't stand to be far apart, closer the better. Now we're picking fights and slamming doors, magnifying all our flaws, and I wonder why, wonder what for, why we keep coming back for more. Oh, oh. Scared to be Lonely， 刚刚这首歌曲其实是这个制作人是写歌的这个马丁 Martin， 他在2016年的跨年的派对当中首演的歌。那后来2017年呢，整个夏天大家都听得到这首歌曲了，因为 Dua Lipa 的声音真的是牢牢的被 EDM 的这个社群给记住了。他们创了一个名词叫做暗黑流行乐 Dark Pop。现在大家很喜欢听这种电子乐，但是呢配上 Lipa 的这个歌声，真的是 Martin 发掘他的哦。因为我在这个 talk show 上面有看到这个两个人的出现，然后主持人就很风趣的问说，哎，那这个马丁先生你怎么你是 DJ 啊，你怎么会发现这个 Lipa 这么会唱又这么漂亮的女歌手？他就说就网络啊，社群啊，就留言，然后就说好，那我们约出来，就是这样，就是这么简单。好，我们来听听 New Rules。 Talking in my sleep at night, making myself crazy, out of my mind.Wrote it down and read it out, hoping it would save me. Too many times, too many times. My love, he makes it feel like nobody else, nobody else. But my love, he doesn't love me, so I tell myself, I tell myself. One, don't pick up the phone, you know he's only calling 'cause he's drunk and alone. Two,To kick him out again. Three, don't be his friend. You know you're gonna wake up in his bed in the morning. And if you're under him, you ain't getting over him. I got no rules, I count him.Pushing forwards, but he keeps pulling me backwards. Nowhere to turn, no way, nowhere to turn. No. Now I'm standing back from it. I finally see the pattern. I never learned. I never learned. But my love, he doesn't love me, so I tell myself, I tell myself, I do, I do, I do. One, don't pick up the phone. You know he's only calling 'cause he's drunk and alone. Two.Kick him out again. Three, don't be his friend. You know you're gonna wake up in his bed in the morning. And if you're under him, you ain't getting over him. Hey, 最近好多好想看的电影啊！ 那就去国宾影城啊！ 啊，国宾影城？为什么啊？ 因为国宾影城影音效果最棒，加入会员的话买票超便宜哦，可乐爆米花五折，还可以独享网络订票哎！ 哇，那快去国宾影城看电影，我也要加入会员。 爸，今年中秋节想吃什么月饼？ Ben 呐，每一年都让你伤脑筋。 有全家预购就不用伤脑筋。全家中秋节预购，各种月饼礼盒通通有，有传承百年天香楼、联合励志坊烘焙的广式月饼，还有新盛发的招牌豆蓉肉桂酥，让中秋送礼最省心。 真好，真好！ 最爱的预购在全家， 会员指定商品任两件95折哦。 穿越剧场，与你相约英伦。大舞台，汉米尔顿， 看见不一样的美国。 2018伦敦剧场朝圣之旅，音乐剧达人吕代卫随团导聆，让你在歌舞丰饶的12月，感受不一样的耶诞风景。名额有限，04-2260-3977。 为自己喝彩，就是现在。听见 Bravo 台北 FM 91.3。 迎继续收听星夜狂想曲。今天这集呢，我准备了好几位歌手，他们都是九月有来到台湾演出的。当然呢，昨天晚上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去看这个Ellie Goulding 的表演呢？其实我们上一段介绍的这个 Dua Lipa， 他也即将要来台湾哦，在九月十九号的时候，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这应该是他第一次来到台湾吧？哈，这个英国歌手，其实2017年去年，Lipa 已经成为这个英国 Spotify 上面被播放最多次的这个女歌手了，非常非常不容易。然后这次居然要来到台湾了，歌迷朋友可以赶快去追一下。好，接下来我们来听的是 Replus 这个乐团所带来的 Solitude。 Replus 这个乐团来自于日本，他们的类型应该比较是 Jazz Hip Hop 吧，就是有点爵士啊嘻哈融合在一起。而且呢，待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Nighttime，可以听得到很多的钢琴作为这首乐曲的主干，然后也有加入一些和声，还有萨克斯风，我觉得这个萨克斯风吹得很厉害，然后还有小提琴手，所以现在有很多的音乐其实都是这样子有混搭的感觉，听听看。 Replus 原本是双人组，这来自于日本的乐团，后来其实也变成是这个 Hiroaki 他一个人独自担当，所以呢作品也感觉上也有一点点不太相同。在9月20号呢，又有另外一个日本的乐团叫做 DAN 即将要来到台湾。那他们是成军在2014年有这个主唱，他也担任吉他手的角色樱木大悟，那加上贝斯手，他们即将会来到台湾，有一点点让人家联想到那个极简另类的那个乐团的 Double X， 好，跟这个 Caribou 的这种现场舞曲融合在一起。总之呢，就是有一点点这个 Japanese 的 Minimal Mellow， 然后又把它当作是在那种 Club 里面的音乐在做。好，这个乐团的声响蛮特别的，他们也曾经在 Fuji Rock 当中演出甚至他们的这个主打歌 Zidane 还被这个 Fuji Rock 的官方用来搭配2017年的这个音乐季的回顾影片哦。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 很快的一个小时就要到尾声了。我们最后播的这首歌曲也是这个日本的乐团 DAN 他们在2018年今年春天的新作品哦，有一点点电子，有一点后摇，然后有一点点舞曲这样子的元素把它结合在一起。那最后就用 Dan 的这首 Chance 来送给大家，祝大家晚安咯。我是李星云，我们下周见。 李星云的星夜狂想曲节目播出时间为台北 Bravo FM 91.3，每周三晚上7点首播，周日晚上9点重播，欢迎您锁定收听。